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白出价1938.08美元。港汇指数95.9，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倘若最终的申请人数是超乎了政府的预期的话，会怎样做呢？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力： 我们这个临时失业支援呢，就在这个第六轮的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都拎了一个应急费用的，那里都有几十亿，如果到时真的不够的话，那都可以在那个应急费用那里就支付。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副系主任傅少娥教授： 确诊者出现一啲长新冠嘅症状咧，最常见嘅咧就系疲劳，系解释唔到嘅。即系如果无端端系疲劳嘅时候，其实系可以做一啲运动，将呢个疲劳系减低。就算系未中招嘅人士咧，其实国际上都知道啦，运动就系良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咧加料啊，有个前菜嘅。咁啊，喺直播室咧就有戴咗口罩嘅马鼎盛同马恩慈。咁喺电话度咧就有阿文杰华、伊花。 冇戴口罩嘅。 啊，你唔使戴啊，你好嘢啊你。 加咗前菜咧，就叫做俄军掩饰失利。 系、 嗯、啊，嗰、那个。 喂，你都好咩、啊？ 点咧？ 好慷慨啊！你冇话失败、啊，你话失利啫、 啊。 啊！失利可以暂时噶嘛？我而家失利，但系跟住我就反攻又赢翻噶嘛？ 唔系打得唔好啊，叫失利。你话佢打败咧，咁又 唔知道啊？ 未 有啲人唔开心， 有啲人唔开心。 政治唔正确。嗱咁啊，简单讲一讲 系 啲新闻嘅事实先。 系 俄罗斯国防部3月26号就表示，佢话点解系打赢咗咧？第一。是完全消滅了烏克蘭的海軍，咁啊呢句都差不多， 係 因為本來就 冇乜冇乜 冇乜 冇乜海軍， 話咧、就擊即係擊傷咗大部分嘅呢個空軍，即係烏克蘭呢句亦都即係差唔得太多， 嗯 啊，仲有咧就係話烏克蘭啲軍隊咧已經失去咗呢、這個。有效的有組織的抵抗了， 嗯 啊，那他就说要将这个战场呢集中在乌东地区， 嗯 啊，那他还有一句说话叫做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总体完成， 是 啊，这个原话来的， 是， 所以我就话佢系掩饰佢嘅失利， 唔系佢我听到佢就系话点解佢觉得自己完成咧？就话佢摧毁咗人哋几千个战略嘅军事战略嘅地方。 嗰啲人冇得拗嘅，即系你话几多几多。我头先讲嗰啲咧系即系 有得睇 摆住喺度，摆住喺度。 你炸咗个剧院，你都可以话系佢系军事嘅地区嚟噶，地方嚟。 同埋啲油库啦，当然啦。 你唔好搞。切爾諾貝爾就得啦，大佬最驚佢搞嗰度。 即係點解我話 佢係掩飾失利咧， 係 我都唔講基輔同呢個哈爾科夫， 嗯， 或者敖德薩呢啲重要嘅戰略嘅地方， 係 都還在呢個烏克蘭國軍嘅手裏邊。 嗯， 你就算係烏東嗰兩個州， 係 啊，佢承認嘅呢個頓涅茨克地區咧，佢只係控制咗54%嘅地方啫， 哦， 即係佢話。咁如果就正確嚟講咧，一半一半啦嚇。 唔係佢控制咗城市啊。 唔係你打咗一個多月，你係絕對嘅優勢， 係 制空權， 係 特別烏東地區係俄軍嘅炮火最密集嘅地方。 嗯。 咁你都仲有一半喺人哋手裏邊，你講咩勝利咧？係嘛？ 第一階段啊嘛，佢話 啊，咁但係 第三階段 開始你唔係咁講噶嘛？ 啊，咁啊係啊！ 開始我哋一開始就講話四面包圍噶嘛， 冇階段性嘅， 指日可待 係啦，你講得啱。 指日可待四日啊嘛，同佢計 一五隻手指一屈埋就攞咗噶啦，因為而家就要分階段喎。 咁普京咧就。為呢個敗退狡辯，我就發過啲文章咧，我就用咗一個歷史性嘅詞， 哦 啊、叫做轉進。 嗯， 啊，馬恩次，你唔知道轉進呢個專有名詞有冇一個記憶？ 聽過，即係等於紅軍長征嗰陣咧。嚇、 嗯 啊！某個地方我要放棄啦，咁佢又唔會話自己放棄噶嘛？ 唔係， 或者打輸完之後轉進去另一個地區， 唔係 呢個意思。 你唔好屈紅軍。 哦， 呢個日語嚟嘅。 哦， 日本仔喺呢個太平洋戰爭當中咧、 啊， 最惡死嗰陣時係打到澳洲旁邊。 係啊， 直頭係一水之隔。 嗯， 嗰陣時係佢最輝煌嘅時候啦。 嗯 咁啊，大家都知啦，從瓜島失敗就 係 一路退噶啦。 係 啊， 美軍同盟軍就長驅直入啦，跳島戰術啦。咁佢點樣去掩飾呢個失敗咧？ 就用轉進兩個字。 係啦，佢話轉進 係唔係輸？即係我嘅意思都啱，我係即係擺錯咗個歷史嘅脈絡嘅。 轉進咧，呢兩個字都有含義嘅。 係 第一。你一瓜島走咗啦嘛， 系啊， 你本来系一个师团喺嗰度啊嘛，你而家唔见咗啦嘛， 系 转咗啦嘛， 走咗咯， 啊， 进咗， 但系咧系进，嗰个进咧就系话我仲赢紧嘅， 系 啊，但系如果稍微有少少地理知识嘅睇，就知道系美军系从南向北打， 系 日军系从南向北退。咁啊，你转进啊， 即系 进下进下进翻去东京。 美军就进，佢就 佢进，佢进翻去东京啊。 系 啊，所以我就用转进呢两个字。 系，即系你形容而家即系俄军啊？你嘅意思系？ 系啊， 吓， 佢话佢转进啊嘛。 啊 啊，我就将转进呢个名词塞俾佢啊嘛。 哦，啊，我真系拗头啊！我即系翻屋企要查一查有冇英文嘅先。即系呢个， 呢个转进应该系动词定 系动 日文嚟嘅动词，即系我转移去，即系本来打输噶啦，呢度我放弃噶啦，即系呢个地方我即系打唔赢啊嘛，咁我于是要败退啦，但系佢唔可以讲败退啊嘛，咁啊好失威啊嘛，阿伊凡，咁佢就话叫转进，即系我转去进攻另外一个地方， 嗯， 你明嘛？ 呢个就同普京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系咯，我就谂 咁有一条新闻咧。就即係請阿文教授同阿呢個殷子興，你就可以去點評一下啦。 係點咧？ 即係拜登咧就走到去烏克蘭， 嗯 啊，佢講咗一段説話， 波蘭，佢冇 波蘭， 佢唔敢入烏克蘭。都幾廿里啦，好近的， 入都唔奇噶啦。佢係對啲難民講，有一個原則就係話。话北约咧系防御性质嘅联盟， 嗯， 从未寻求俄罗斯嘅消亡， 嗯， 啊，我睇佢嘅意思咧就系表态， 嗯， 阿拜登代表北约表态，话北约无意同俄国打仗嘅， 系， 啊，我只不过咧，你呢个普京发动战争， 嗯， 呢首嘢咧你要结束佢。 系 啊，咁啊得噶啦。 系， 咁我覺得呢個拜登就相當之陰濕，佢呢個係煽動俄國人 係 去推翻普京， 好明顯啦、 啊， 佢唔應該再統治啦。 特別係公開策動莫斯科嘅宮廷政變， 嗯 啊、拜登嘅原話係咁講嘅， 係 佢話不但係對烏克蘭難民講，而且對俄羅斯一億幾民眾講，佢話呢場戰爭唔係你哋嘅本意，呢、 嗯、 場戰爭配唔上你哋， 嚇 呢個陰濕啦， 嚇、does not deserve you， 嚇、啊，即係話普京拉咗你哋入戰爭， 落水啊！ 你哋死人冧屋， 係 啊，通貨膨脹，冇嘢買， 係 啊，手機都冇， 係麥當勞都冇得食 啊！咁你哋應該係有一個選擇。 系 啊，当然我唔会去干预你嘅内政， 系， 但系你知道即系边头近，咁啊，拜登同呢个国务卿两个 扯猫尾咯， 系 完咗国务卿啊，梗系兜啦， 系玩得几好，玩得几好， 呢招好嘢喎， 啊 吓、啊，即系你 外交系咁玩噶嘛， 系啊。 唔係，即係當年啊！你諗起啊，金乃迪咧，即係去到呢一個柏林圍牆，佢話我也是柏林人，呢句好出名啦。 哦，梗係。 咁而家咧就搞到即係一邊度有事咧，就全世界又話我們是烏克蘭人。 啊， 邊度出事又話我們是唔知乜乜人，就係來自呢個金乃迪。跟住就去到列根啦，大家都記得啦。 係。 就係去到柏林圍牆嗰度，嗌聲喺度嗌 ，tear down this wall。 啊、 即系冚烂啲埲墙啊！咁、 啊、 即系都系叫即系东德嗰边啲人， 啱唔啱啊？ 咁只不过拜登啲嘢咧就更加进一步啦，就唔系向即系啲普京啊呢啲喊话啦，而系向俄罗斯人民喊话啦。 但系我哋要睇到咧，普京仲有一句说话，佢话要喺5月9日结束战争啊嘛。 系啊， 5月9日系呢个二次世界大战苏军。呢、这個戰勝納粹德軍的勝利日啊嘛， 係咪入柏林嗰日啊？ 嚇， 係咪入柏林嗰日？ 唔係5月9日係佢喺紅牆大閱兵啊、 哦哦！我知 係非常壯觀的一個場面，係即係得勝之師，一個一個方陣，一個一個方陣， 係 將佢哋呢個集團軍所擊敗的德軍。军嘅军旗 哦，列晒 当场掉喺斯大林嘅脚下，即系呢个海船系好点讲咧？好振奋人心啦！你死咗2000多万军队先至攞得咁嘅胜利， 系 啊！咁啊，普京亦都想咁样全身而退，但系我就觉得 难啊，唔易 嘅5月9日以前呢个月咧，睇乌东嘅战争、都有得睇， 唔系好耐咋？你谂下四 个零月咯， 一个月两个礼拜咋？ 个零月啦， 今日都28日啦、 啊， 剩翻3日就冇3月啦、 啊， 即系连即系一个月12日。 松啲啦，松啲啦，啊，咁佢要做嘅嘢咧，就好明显，就系、是、要将乌东嗰两个州咧完整咁攞咗落嚟， 系 吓个尤金斯克都话我要全民公投，要申请加入俄罗斯，咁就完成佢即系又一次用武力吞并邻国嘅一个战争嘅阴谋啦。 唔系乌克兰讲咗话唔承认啊嘛，你冇搞呢啲全民公投啊？ 承认梗系唔承认， 系嘛？ 唔好话乌东啊，克里米亚佢都唔承认噶啦。但系我而家讲个战争啊， 系 即系呢个战争嘅进程喺 佢褪翻晒翻嚟啦。 跟住呢一个月，喺乌东咧会打嘅， 系一定 啊。一个就系喺乌东原来嘅俄军同埋啲叛军， 系 一个咧就系由基辅、哈尔科夫。同奧德薩呢個南北兩翼嘅主力咧，佢會分進夾擊，咁樣希望能夠消滅，起碼係擊敗呢個當地嘅烏克蘭軍隊，然後即係全部攞咗，即係將烏克蘭割咗一忽出嚟， 係 啊，呢個係佢呢一個月嘅作戰嘅目標。 唔係，但係佢兩忽。 中間仲有一塊地噶嘛？ 冇 冇啦，係嘛？而家黐埋啦，係嘛？ 佢嗰兩個州 係 冇，但係佢嗰兩個州同克里米亞之間，佢想黐， 佢想 啊！但係呢個就唔在普京呢個第二階段嘅任務之內， 即係至少佢攞咗呢兩個州，佢都可以同人民講。啊！呢次嘅 我赢咗嘛， 系啊，最紧要呢样啫嘛，佢 仲有我系去 啊，喂，听下伊凡讲，系现时嘅情况嚟讲，系咪真系好易咧？ 唔系啊，头先啊马鼎盛咪讲咯，而家佢控制个州54%啫嘛，咁我估佢所谓54%咧就系城市嚟嘅，即系但系即系加埋直情， 佢讲嘅应该系 版图， 应该系地皮， 地皮。 呢个州。即係頓涅茨克咧，係攞咗差唔多一半，係大家一半一半。而呢個尤金斯克咧，係佢攞咗93%， 係 啊，攞得比較多嘅。 係係。 如果講呢個俄羅斯人口，亦都係尤金斯克多。 係 啊，頓涅茨克咧只有唔到40%係俄羅斯人。 嗯。 大部分仲是烏克蘭人，所以他在那裡不是地頭、 哦嗯、到時再噴呢就拿了一個都算了、都可以說贏的是不是 一個就不用拿了尤金斯克基本上 是 已經翻了 九成的 了 但我們憂慮呢就是這些地區的非親俄的烏克蘭人咯真是兩面夾攻、啊 這個又不用怕因為即是據報道呢從這一個月來、 嗯 在住當地的烏克蘭國軍呢、 嗯、 有十個女、 嗯、 十個女如果按照這個一個女5000人到呢他就50000人 是、 嗯、即是一支大部隊來的、 嗯、 那我怎麼說這個俄軍吹牛呢說他已經即將這個烏克蘭打到潰不成軍 當然不是、啊、 但他跟著就是俄軍自己說的說烏克蘭軍隊在戰前有多少人呢 是 有26萬 是 他說的 是、 啊、當然這26萬呢包括正規軍和這個國民警衛隊啦 是啦、 啊、這些不是民兵、哦、都是真正的 國家的武裝分子來的、哦 嗯、 武裝組織來的、 哦、是 是那如果按照俄軍的統計 是 現在已經即是打死了14000烏軍 是 又打傷了16000 咁啊， 30萬啦。 咁剩翻幾多？ 咁啊，26萬冇咗30萬，好少嘅啫。 系， 仲大部分系成建制嘅。 系， 嗰23萬唔系兵啊。 咁你有啲咩噶嘛？搞補給啊，後勤、啊。 唔係， 即係呢啲真係打嘅，打得嘅。 呢23萬係 全部 軍人。 哦。 但係你要將佢分成，正如你話齋， 係 戰兵定係守兵？ 係啊， 即係你係機動兵力。还是驻守当地的兵力， 嗯、 当然驻守当地的兵力亦都投入战争， 一定啊！ 但系你将佢调到去乌东咧， 系 就系、是、好大困难， 系 吓咁。但系就算系机动兵力咧， 系 喺哈尔科夫同喺呢个基辅咧， 嗯， 仲有10萬8萬， 系 呢啲喺度。咁你撤咗围，你走咗啦，我唔跟你啄你啊！ 杀啄啦，而家有最近呢几日都已经话喺北边嗰个咩镇嗰度已经兜后边啄噶啦，嗰啲俄军要褪翻入去白俄罗斯啦，咁、 嗯、 即系未知啦，即系消息系咁讲啊。 呢、這个必然嘅， 系咩？ 因为你个大部队走翻去乌东打啦嘛。 系啊，你走我唔喺后边， 咁我咪又去咯，杀 追你咯。 唉， 我哋毛泽东主席都有教啦，敌进我退啊嘛，敌退就我进噶啦，梗系追住你嚟打噶啦嘛。 教 你打游戏，你都识打啦。 系警察捉贼都系咁捉啦。 所以仲有一样嘢咧， 嗯， 系呢个布林肯 嗯 讲过嘅， 系、 嗯、因为佢。核俄炸啊嘛， 啱啊，又话要用核武啊嘛， 同埋有啲小粉红啊，或者系里边嗰啲传媒啊，都话、嗯、喂，成日提醒你唔好唔记得，普京手里边 有核武器、啊， 有6000粒核弹嘅、啊，咁系嘛，咁样嚟吓鸡，咁呢啲拜登都冇提呢句。 嗯 都費事睬你啊！ 係啊，你夠膽你喐？ 唔係你都冇可能用噶嘛？ 係 啊， 喂， 佢只係講布林肯話，如果俄軍夠膽用化武嘅話， 係 咁北約就要出手啦， 係 就關我事啦， 係啊， 吓， 即系唔单止唔好讲到核武啊，核武其实好紧要啦，化武系次一级嘅嘢啦， 即系化武都唔得， 化武都唔得噶，打即即打， 所以 唔够胆嘅。如果呢嘢啊，真系咩噶啦？ 唉，我哋成日都估佢唔够胆嘅， 唔系估佢唔够胆， 系 判断，系判断。 我觉得如果真系五月九号咧，当然呢个冇日期啦，冇定限啦， 系。 即是一个 projection， 即是一个期望来的，或者一个象征来的。 不过不是啊，伊凡，我想普京都想快点收档了。现在你现在这样交着对他没着 对。 是吧，越拖得长其实他越弊。即是 你永远都是。 他分分钟在这里蚀紧底啊。 日日好像流血那不用给钱的。而且而家又俾人凍結曬啲財產， 最關鍵係呢點。 係啊，同埋你想充公啲有錢佬都唔得喎，有錢佬啲錢都冚唪唥凍結曬喎，喺外國。咁你去邊度揾錢嚟支持？ 咁但係佢嘅官員話咧，佢唔係孤島，佢仲有好多 歐 洲嘅友人啊嘛。 好多，係好多盟國。 唔係有數計嘅。 係 第一，白俄羅斯 係 呢個係正式係 死忠嘅，死忠㗎啦。 我哋講叫金美狗。第二個咧就嚟啊， 係。 啊，叙利亚， 喂，啲穷人嚟喎，呢啲全部都， 穷唔紧要啊， 系 可以发穷恶噶，啊， 系 第三就北韩， 系 啊，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加埋咩委内瑞拉嗰啲都得， 伊朗得嘛， 啊，伊朗一半一半啦，伊朗都系 乜精仔嚟嘅， 都系睇， 即系唔同你玩呢啲， 睇餸食飯， 系 啊， 但系佢有冇讲中国啊？嗬， 中国佢想， 系， 但系中国冇投佢票。 是 中国是一路都是弃权的。 是。 他的态度是非常之左右逢源又得，你说怎么得啦。 不是，那你事实上美国拜登讲了嘛，中国如果有证据，欧盟都讲了，即是有证据证明中国真的积极地帮助俄罗斯呢，又喐埋你嘛，制裁埋你嘛。那你即是无谓啊，即是某个程度。 你说两肋插刀呢，呢啲 唔係 插你嘅啫，乜點會插我自己咧？ 唔係國家與國家之間話兩肋插刀真 係。啲網民最中意講呢句啊嘛。 係啊， 死道友不死貧道啊嘛。 唔係，同埋站喺中國人嘅立場，俄羅斯就唔值得噶嘛。你睇下歷史就知啦，一個清朝嘅歷史，攞得中國領土最多就係俄羅斯。 我睇現實 係 都要睇利害。 嗯 啊，你嗌我幫 係 首先。帮到边一度先？ 系啦， 啊，即系同你咩人民币、卢布之间嗰啲， 系啊，冇所谓啦， 有啲喐啊，或者即系卖啲油、卖啲气啊，嗰啲都冇乜所谓，或者可以转转手，搵个白手套。 系 啊，如果你话咩武器啊嗰啲啊，免谈啦。 唔系，即系呢啲冇得借噶嘛，武器你要打噶嘛，你攞啲武器。 你俾人执咗个翻嚟 ，Make in China， 咪实有啦。俄羅烏克蘭有個未經證實的消息都是話佢執到蘇聯嗰啲嘢啊嘛，開咗佢原來是淘寶有得淘噶嘛，嗰度好笑啊嘛。好啦，嚟到呢度咧，我哋聽只歌先啦，伊凡一陣間咧，係十一點之後翻嚟就講正本戲啦。 正戲啊， 係啊，就講中國拐賣婦女兒童呢個問題點樣嚴打法。呢個時候聽只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啊。 Yeah. 预算等，可能亦都讨论过北韩近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后任总统秘书室室长张济源话，在尹石月之前提出搬迁总统办公室方面，文在寅认为是下任政府的课题，现届政府将会研究搬迁预算予以协助。今次是历来南韩现任和后任总统最迟进行正式交接会面的一次。文在寅和尹石月曾经定于今个月16号会面，但是那次会面取消，据报是因为双方有分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01点，跌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41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23.33，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7，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097，欧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31美元，卖出1939.0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广东讲西， 下一阵我哋正式开始咧，就会讲呢个全国最高法院同最高检察院个工作报告咧，都有针对严厉打击呢个拐卖妇女儿童嘅犯罪啊。咁讲起呢个拐卖妇女儿童咧，而家乌克兰呢个问题亦都提上嚟咯，因为咧，据说乌克兰已经有400万难民系分别要出走，甚至系要出国。咁啊，当然有好多善长人翁啊、红十字会啊等等，就纷纷提供呢个方便啦，啊，即系俾食、俾着、俾住啊、收留，甚至系收养等等。咁呢啲都系大家对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的一种同情和善意，但是有关方面呢就已经提出一个警告，啊，这些难民里面想说即是迁移啊或者移民啊，这些一定要小心，啊，会不会里面呢是有些犯罪集团呢乘机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特别是俄罗斯的军队呢是强行将一些难民呢带入去俄罗斯，咁佢哋嘅处境咧就冇人知噶啦。啊，一入呢个后门深似海啊！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如果确诊新冠病毒，我们可以用脉搏血氧计来检查血液的含氧量，协助我们监察病情。 使用脉搏血氧计之前，记得要先洗手，确保你的手不要太冻。你可以将手放在胸前几分钟，然后启动血氧计夹在你的食指或者中指上面。被测的手指不应该搽了指甲油或者假甲。 记得要读取和记录稳定后的显示数值。 即是血氧饱和度和脉搏率。大多数人血氧饱和度会是 95% 或者以上，所以如果两次毒素都在 94% 或以下，需要尽快求医。如果维持在 92% 或以下，请前往急症室。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波波可以话系足球员最重要嘅架衫，一般分为草地用六粒、十三粒、人造草多粒同埋平底波。六粒可以更换胶粒同埋梯粒，一般草地会用胶钉，烂地同埋林地就用梯钉，即系铝钉。大家见到球证会喺球员出场之前检查球员嘅波波，就系要睇下佢哋嘅球鞋钉会唔会过长或者系过尖。六粒的找地性比较强，一般球员和守门员都会着六粒。十三粒起步就快一点，不过缺点就是落雨会跣脚。波波的演变可以说历史悠久，近代第一对波波1905年在英国制造，现时仍然存放在制造商的博物馆。50年代以前波波很重，用皮革制造，鞋带都是用皮绳。鞋款类似地盘工业鞋，50年代德国品牌确立了近代足球的款式，以短筒加上六粒的鞋钉。随着时代的转变，70年代波波开始进一步改良，采用袋鼠皮，令到波波走向轻量化，而鞋底是树脂胶。人造皮的出现令到波波的防水功能更加好，不会因为雨水令到波波重量增加，不过相对踢波的控球感就冇咁好啦。踏入90年代，製造商不斷研發新技術，名將碧咸七船斬獨步天下。佢嘅專用波撥係喺鞋面上加入膠粒，令到斬波時落西更加容易。近年 PU 皮同埋 MS 嘅出現，進一步改良咗波撥。以往人造皮嘅膠質重，控球感唔好。PU 物料係聚氨酯成分表皮，在布料上涂上一层胶料的制品，而 PU 皮鞋面光滑，皮身轻巧又够薄，球感好，价钱便宜，因此可以大量生产。至于 AMS 这种材料，特点就是透气度高，够耐用，物料紧贴住脚部，接近着白饭鱼的感觉，起步快，射波贴脚。近年很多球员都会着这类的波波，特别是速度高的球员。看来现在每一对似样的波波都未必能够成就到国脚。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广东广西啦。咁啊，前赛讲完呢个俄军掩饰失利之后咧，我哋就嚟到主题啦。中国严打拐卖妇女儿童。咁啊，直播室咧有马鼎盛马恩赐。咁啊，喺电话咧就有阿文建华教授阿 Eva。 系 呢个古仔咧，就从大陆嗰个网上边系今年二月份开始系沸沸扬扬。咁你话叫做咩铁链女又好，叫做咩八鞋乜都好啦，都系将呢个古仔简单咁介绍一下。 好， 呢个古仔其实就系一个妇女被拐卖，成为性奴20多年嘅一个咁悲惨嘅一个重大嘅刑事案件。咁呢个案件咧，从系开始系民间不经意咁样揭发出嚟嘅。揭发出嚟以后咧，当地嘅乡镇、当地嘅县、当地嘅市，呢几级嘅官员咧，同埋政府咧，都前前后后 有過幾個通告出嚟，即係話俾人哋聽解釋呢件事情，但係都唔能夠平到民憤，亦都唔能夠取得公信。直到最近咧，江蘇省最後一個調查公告，我哋就按照佢呢個公告，將呢個故仔大概咁樣，個事實要知道一下。話說1998年初咧，呢位婦女。有一个讲法叫做小花梅，这个妇女或者呢叫做什么杨某英、都好啦，总之我们 就按照是这个此人啦，就1998年初被这个、一个姓桑的女人、就由云南呢 桑是没错 带到江苏省东海县。我就認為這個帶呢其實已經是拐賣的第一步了、到2000年呢這個桑某、這個拐子婆就被人捉了、判了刑了、但是這個之前呢這個桑某這個婦人呢就已經將這個小花梅呢帶到去東海縣賣給一個姓徐的、5000元、咁啊，呢、这个系九八年初到九八年六月咧，呢、这个小花梅咧可能系逃走咗、逃走咗，但系又游荡，就俾一个姓谭嘅夫妇，发现咗，就将其收留一个月。啊，呢、这个收留咧可圈可点啊！咁啊，将佢卖俾即系啲劳工。即是工地的一个姓霍的、两个姓霍的。这两个姓霍的呢没几耐又将这个小花梅转卖给姓董的。这个2000年6月呢这个姓董的呢 又 不是就将他落户啊。 是。 在他的村委会介绍去到这个镇道办了这个结婚登记。这个一定是违背本人的 意愿、 怎样被逼、那些都不知道。总之就 确实事实是2000年呢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但是将那个结婚日期呢就提前到去1998年。 当然了。 咁啊，到2011年啊，咁已经系11年以后啦。这个人咧就喺个镇嘅卫生院生仔。就登记。登记咧就用咗个假身份证，即系唔系佢啊，而系呢个自认系呢个新生儿嘅父亲呢个董某咧。就买咗张假身份证。咁都得㗎喎，咁呢个係江苏省调查公告嚟㗎，唔好噏㗎。 係。 咁你呢度一次係非法嘅呢个身份登记啦。到2020年啦。就好近啦。咁呢个董某即係呢个叫做结咗婚嘅呢个老公啊，为咗办理低保。 是 低保文嘅话知噶啦，唔使解释噶啦，系嘛？ 系啊，系啊， 唔使啊。 低保 ，OK， 为咗办理低保，就为呢个小花梅，亦都系啊呢、這个女子咧，就落户啊。 系 啊，有咗户口添。 咁 公安机关咧就根据呢个落户嘅规定，就将呢个女人嘅 DNA 信息。入咗呢个数据库啦，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咁、但系点解入呢个数据库系查找被拐卖失踪妇女儿童信息系统咧？这个一阵大家讨论。但系呢个已经即系入咗数据库啦。咁就为佢办理咗呢、这个。镇的集体户口和身份证，登记了啦。 到到2022年就係今年啦，1月30日， 嗯， 即係呢件事爆出嚟嘅前夕， 嗯， 即係喺網上面爆嘅前夕， 嗯， 經徐州市醫療專家會診， 嗯， 診斷呢個女子咧患有精神分裂症， 嗯， 而19日經南京腦科醫院司法鑑定所司法鑑定， 嗯， 結論為呢個陽性婦女咧患有精神分裂症，嚇，啊，咁就係，是，即係啲醫院將佢收留咗啦。即係佢嘅即係被拐賣嘅經歷，到此咧就有個句號啦。 嗯， 而呢個涉嫌啊以虐待罪嘅董某文，即係呢個所謂丈夫咧，就批准逮捕啦。 嗯， 啊，咁呢件事咧，簡單介紹咗下。 嗯， 咪。点解特登请文杰华嚟到评论咧？ 我系被 虐待嘅，因为你系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妇女代表， 仲要做女性别研究啊？ 唔系你系即系感同身受嘅，对妇女嘅受残害。马 丁，有样嘢要补充埋先。 好啊， 即系呢个女仔听讲就生咗8个细路嘅。 系啊，呢啲个系新闻卖点嚟， 系最紧要， 即系亦都系案情真相大白，即系被揭发嘅呢个切入点。 系 如果冇呢8个细路嘅老豆上网自称系，即系一个非常非常即系感人嘅故事，好多人捐钱俾佢， 系 佢喺坐监之前已经立咗10几万啦。 哇， 啊， 嗯， 即系古仔就系咁样，人哋去即係 查一查呢8个細路啲 DNA 就 唔係人哋去行善啊！ 我知，即係錢就行善啦， 俾唔係俾錢， 係 俾嘢食，俾衫着， 係 俾學費。 嗯， 喺呢個過程當中發現佢阿媽係俾鎖鏈鎖住， 係 而且寒冬臘月咧，連窮人都有件棉衲著， 佢 阿媽著住單衣， 係啊， 仲慘過白毛女， 見佢人係俾 check 俾件衫俾佢咁啊！ 是啊，咁要听文杰华讲。 其实咧呢一个故事版本其实都有好几个噶。 我讲嘅官版 系啊。 咁咧就都有啲堆砌同埋即刻执生啊呢啲，即系先先后后嘅。但系头先马鼎盛讲嘅一个完整嘅故事咁样啦吓。 嗯嗯。 咁但系咧喺冬奥期间咧发生呢件事，都有一啲轰动啊！即系个美好嘅国家吓，做咗好多好好嘅，即系全球都觉得侧目嘅东西吓。咁啊，但系冇。 小康社會啦嘛，文傑話 又係啦，咁啊 正式公布已經進入呢個小康社會啦嘛。 係啊，嗱，咁啊，所以咧呢度牽涉嘅問題係好多嘅。第一就係，是，到底咧徐州呢個地方我都去過嘅，江蘇省徐州地方去開會啦。佢，屬於就第二線城市，又唔算係好偏遠。咁，到底咧，其實所謂有人就嘈咧，就話啊，當我哋驅除咗中國嘅貧窮。都可以咁成功，對於婦女嗰個遭遇啊，譬如拐賣婦女，我哋今日所講下，或者甚至喺嗰啲所謂農村、山村或者少數族裔嘅婦女，佢哋被賣到俾啲咩人，而成為一個生產嘅機器咧？咁呢個處境其實咧係好耐嘅事，亦都有書專書出過，亦都有統計過去10年嚇，所發生嘅嗰個個案發掘到嘅啫，有啲未發現嘅，即係都好多藉口嘅，即係通常都係一啲精神失常。到底呢個精神失常係先嚟嘅，抑或後來因為佢哋嘅遭遇而變成咧，就冇乜深究。咁呢次我哋就發現咧，身體殘疾嘅男性用一啲彩禮去。找到一个所谓精神残障的妇女来到跟她结婚生子，因为落户都很重要啦。这个所谓生产机器这回事呢，其实就是引起很多社会的问题。现在这个杨某合就是这样啦，就是特别是发现她有口音的讲嘢，就觉得她的来源呢，就是她原本来的地方有点奇怪。 来路不明， 是啦。咁咧就一路推到頭先馬鼎盛所講嗰個版本咧，就係佢係雲南省嘅，可能係啲少數族裔，所以咧佢講嘢有口音嚇。 咁但係咧，佢嘅老公其實出名嘅、哦，就係佢係以一個好正能量嘅父親去養八個細路。嗰八個細路啲名係好好笑，個大姐叫香港，咁咧有啲仔咧就叫銀行，啊有個仔叫國際，有一個叫金山， 係、 啊、銀鳳。咁當呢、這個父親咧被訪問嘅時候咧，佢話人口好緊要嘅，錢唔係最緊要，最緊要多細路、啊、多人。 嗯， 咁就好办事啦，咁同埋生产力好强，咁所以佢系可能叫呢一个女人不断咁生，即系佢当然唔会知道点样叫节育或者可唔可能接受节育，咁嘢你就发觉即系、那個、 我插一句文基话， 系 即系个事实系咁样，呢、這个女子被拐卖以后咧，2000年就生咗第一胎噶啦， 系啊， 生咗第一胎喺后尾咧就被呢个有关部门咧勒令呢、這个避孕， 系啊，计划生育啊嘛， 避孕 系啊， 一直避孕到十几年之后，佢嗰个避孕失败咗啊，你唔知道个环跌咗定系点样啦，总之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就连续再生七个， 嗯， 一年一个、 啊。咁啊，但系呢个董文啦，佢老公会执到咁啊、嗯，就好高兴咁话俾记者听，你睇人口系最紧要，最紧要生育多。 嗯， 但系其实呢个同国家嗰个政策，当时嘅政策有啲违背啊。 而家都唔得啊，三孩唔系八孩啊嘛， 四孩都唔得啊，而家三孩啫，而家系。 咁所以我觉得佢话佢精神失常或者精神分裂咧，就可以补到好多。 唔系啊，咁你作为丈夫，你有个责任噶嘛？ 啊，冇错啦嗱， 系嘛？ 又咪揾条铁链啦， 锁住佢。 系 咁锁住佢，你都要咩噶？唔系佢点可能生到咁多个细路咧？ 节育唔系净系女人嘅事嚟噶嘛？ 吓、啊，即系生仔系两要男女双方先生得到噶嘛？ 嗯， 系咪先？咁你姓董嘅呢个系咪即系已经犯咗规咧？ 系啊。 是啊， 嗱呢啲我想下一次先至详细， 即系下一次先讲， 详细讲。 系、啊、 虽然佢而家系逮捕入狱判刑， 嗯， 但系我觉得都未系重要嘅。 系， 即系由呢个案件，我哋会睇到一个时间上面嘅。 系， 你谂下一个妇女被拐卖， 系 被强奸。被非法禁锢、被私刑毒打、甚至被迫卖淫，即系呢啲都系网民揭出嚟嘅。 系啊， 居然就咁算数啊！一句佢患有精神分裂，就不准佢接触任何传媒，同埋呢个有心人，如果边个想接触佢咧，刑事拘留又有， 系 啊，呢啲叫做咩啊？叫总之有办法收拾你啦， 系 啦， 啊就系变成呢件事就算数， 系 就已经过去啦，你就唔好再滋事寻人。 冇错，咁我哋而家系咪啊？我哋而家咪做紧？ 唔系、 啊， 我哋传媒嚟，我有个责任噶嘛， 一国两制喎、啊，大佬。仲未到呢度系嘛？ 喺入边分分钟就唔讲得噶啦嘛。 当然 系嘛。就係啦，就係呢個問題喺度咯，同埋即係根本好似即係我睇咧，連拐賣兩個字啊，都幾乎即係嚇，即係啲網民啊、傳媒喺度講 呢個案件，我唔見佢有即係拐賣喎，只 係 按照呢個涉嫌虐待罪對董某批准逮捕啫喎， 唔係即係所以個關鍵咪拐賣咯，就聽講一啲即係。佢歷年嘅有數據㗎，呢個真嘅 數據㗎， 數以萬計啊嘛。 文堅話去過徐州，我就想問佢一句：你去過嗰、那個即係販賣人嘅人士未啊？ 啊，冇啊！ 好啦，Mifa，我哋又要聽歌啦嚇。咁十一點半翻嚟，我哋繼續講啊。 好， 咁呢個就係紅色梁子君呢套電影嘅主題歌《梁子君連歌》。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按可加可减机制计算，港铁今年将会冻结票价。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港铁累计之前的票价加幅达到3.35%，建议放弃有关票价调整机制，改用通胀数字的一半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加价机制。但有学者认为现时机制透明度高。卫生署表示，第五波疫情高峰时遗体数目倍增，目前遗体储存空间已经增加到超过4600个，亦都已经加快认领遗体程序，压力已经舒缓。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明白家属的伤痛，如果有需要，可以致电署方提供的情绪支援热线9814-1325，热线在今个月22日至到下个月30日运作，朝九晚九。食环署话，火葬场几乎24小时运作，而最快下个月和合石的两个新火化炉将会投入服务。署长杨碧君话，现时棺木库存充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本港目前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应该远远多于官方数字。如果按100多万名感染者计算死亡率，不太准确。如果按推算已经有400万人感染来计算，死亡率是0.18%，略高于流感的死亡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相信，实际染病人数会多过官方数字，但实际死亡率应该怎样计算，需要日后整理资料再分析。美国影星韦史密夫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因为颁奖嘉宾喜剧演员 Chris Rock 以他太太的造型开玩笑，冲上台打对方，返回座位之后再用粗口闹对方。韦史密夫其后凭《王者世家》首度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他上台发表得奖感言时候落泪，就事件向大会和其他获提名人士致歉。他没有提及 Chris Rock， 亦都没有向对方道歉。洛杉矶警方表示，得悉事件当事人拒绝向警方报案，如果涉事一方之后想报案，警方将会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93点，跌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40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23.41，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5，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兑美元0.7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36美元，卖出1937.8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污水检测对于整个疫情的趋势又是如何呢？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污水检测是找到有爆发危机的个别楼宇，原来你住在那个大厦，在附近里面不知道自己是阳性的人呢，在那居住的，去保护自己家人邻居，都是一个看到有明显效益的一个做法来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三十五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埔千寻记》。 大埔墟街市除了海鲜多、美食多之外，人和车都很多的。这里那里到处塞，究竟有没有出路呢？今集请来大埔达人朱森分享他的所见所闻。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创业向来都不是容易的，任何一个创业者都很可能在创业的路上碰到很多问题。九败一胜，美团创始人王兴创业十年，这一本书向我们介绍了王兴这一位接连做出校内网、饭否网以及现在市值达到万亿港元的中国本地生活业务网站巨头美团网的连续创业者。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之中经历了什么的成长，又为后继的创业者留下了什么宝贵的经验，这本书都可以给予我们答案。 作者李志刚是一位有丰富媒体从业经历的商业作家，他写的这本书通过王兴的个人蜕变，从极客产品经理一步步成为一个优秀的行政总裁和企业家，以及创业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如何发掘创业机会、发展创业事业、经营创业团队等方面，立体地描绘了一个创业领袖的成长史，为创业者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材料。2005年，当时只有26岁的王兴瞄准了大学校园 SNS 社交网络服务这个细分市场，创立了校内网。这个网站亦都是后来在内地相当著名的人人网的前身，后来被收购上市之后，他的市值变成超过了70亿美元。 在2007年，王兴又创立了饭否网，这个网站被认为是中国微博的鼻祖。在这个先例之后，创立的新浪微博在2014年上市之后，市值亦都超过30亿美元。而王兴最近一次的创业，即是他在2010年创立的美团网，他开启了中国团购的浪潮，并且随后在王兴的领导之下不断拓展业务组合，今日已经成为中国本地生活服务的领导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九败一胜》，美团创始人王兴创业十年，作者李志刚，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喺直播室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喺电话度咧就有呢一个文杰华嘅。 头先咧我就讲咗下嗰个官嘅公告，咁啊唔知两位有冇睇呢个网上边嘅一啲事象啊？ 系 就系、是、开始仲未封锁消息之前咧。 嗰啲善長人翁 係 錄咗落嚟嘅，就 是、 有兩段， 嗯、 一段咧就係佢呢個女子已經係被帶咗去醫院，即係喺度監護啦， 係 咁就佢喺牀病牀上面咧就趌起身， 嗯， 唯有佢啫，唯有佢啫， 嗯， 就死都係呢句。咁、 嗯、 啲醫務人員咧就安撫佢等等、 嗯， 當然就唔能夠俾佢即 係 隨意走動啦。咁、 嗯、 呢個咧，兩位一定睇過一個電影， 嗯、 就應該係瑞典嘅、 嗯 《農民新的女孩》。 嗯， 係睇過， 係、 啊、係。啊，你實睇過啦，我就馬上諗起，喂，呢、這個古仔有啲相似之處，就係、是、農民新嗰個女仔咧。俾呢個法院判斷佢失能，失能啊，即係你唔能夠執行自己嘅意願。 嗯， 啊，你話想買個電腦咁，問過阿 head 先，啊，問過阿 sir 先，諸如此類。咁呢個女子而家當然已經脱離咗苦口啦，唔使再做性奴啦。 嗯， 但係佢被即係司法部門決定為呢個 精神 分裂症。话佢失能嘅，但系我睇呢两段录像咧，我系唔觉一个咧就唯有佢揸，再一个咧就系、是、再前佢仲锁住锁链嗰阵时咧， 系 啲善人咧帮佢着咗一件棉衲，御寒， 系 嗰段唔知道你两个有冇睇过？ 嗰段我冇， 佢就不断讲都是强奸犯，都是强奸犯， 系， 所以我判断呢度咧有可能。佢不但係作為呢個董某父子啊嘅性奴，仲、 嗯 嗯、 可能被逼賣淫。 係、 嗯 啊，當然唔係佢賣，啊收咗錢都唔係佢收， 梗係姓董啦、啊。 所以即係有關部門首先攞出 DNA 話，嗱呢八個仔都係呢個董某人生㗎，就排除咗呢個惡性嘅可能性。 係， 即係佢仲不但係即係。被逼嫁人，而且是被逼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系 即系排除咗呢样嘢， 系 咁。但系从佢可以同一个陌生人就冲口而出， 系 啊，或者呢啲都系强奸犯咁， 吓 就引起人哋一种推测， 嗯 嗯， 同埋咧，即系佢唔系癫嘅，佢系要表达自己。意愿嘅， 喂，点睇到啊？即系人哋就话佢精神分裂，咁你觉得因为佢讲嘢比较正常，即系呢啲嗱，譬如你话要翻屋企，咁佢有咁多细路，佢都系真系想翻屋企嘅吓。咁啊，或者即系佢已经习以为常，俾人锁啊吓。咁即系如果你话呢啲，即系你点样去判断佢系即系冇事啊，或者系 而家叫做冇得判断，因为。 嗯、 你想接触佢，你就 接触唔到啊！ 你就知事寻人，系啊！你入医院咪有两个， 系 入咗医院去想接触佢，想发现一啲真相， 系 咪咪行政拘留咯？ 系冇可能噶啦，而家 嗯 系 嗱，因为我哋知道咧，时间今日真唔多啦，又 系啊系啊， 周日啦。咁另外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好似好愚蠢啊咁，但系都系要问阿马鼎盛。 你唔好问我，问马恩赐。 话咧就话咧啊。凡是真的共产党员呢，哪个不是男女平等的支持者呢？这个怎么理解呢？第一，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东西，共产党员对男女平等的支持呢，其实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呢都挺反复的。 你讲这句其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 嗯。 恩格斯他们讲妇女的解放呢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重大的标志。 是。 啊，因为妇女咧系弱者啊嘛， 嗯， 啊打又唔够你打，讲又唔够你讲， 被压迫噶嘛，系， 啊喺社会上面权又唔够你有权， 系， 特别系中国咁多年封建社会，据说台湾系到1960年代妇女仲唔准有自己嘅银行簿嘅， 嗯， 啊你唔能够去银行开户口，即系你唔能够有经济权， 系， 哇大佬啊，民国几多年啦已经。 你又唔好话喎，马鼎盛去到1971年先废除纳妾嘅制度啦。 香港系啦，系啦，唔系即系我又补充一下，我又唔系好记得，美国都系去到20世纪嘅时候咧， 嗯， 都未曾嘅喎，要即係 未有選舉權。 係啦，咁佢去開户口咧，就一定要個監護人咯，一係老豆，一係老公。 系啊， 系啊！ 你一讲监护人，我即刻谂起伊朗啊， 系啊，啊 塔利班啊， 咁系啊， 你冇监护人唔准上机， 唔准行出街啊，嗰啲就去到咁啊。 哦，所以铁链女事件咧就表露咗咧边缘中嘅边缘啊。 嗯， 即系嗱，马恩赐你系社会学家啦，咁我记得咧就算读 唔敢话家 社会学101咧都有听过 marginal man 呢啲名词， 系 就 系 话咧喺个社会嘅边缘咧，譬如呢一个羊某侠啦吓， 系 咁嗱佢。他就说被认为精神就是这个分裂，咁然之后嫁俾一个嫁俾一啲，即系譬如话诶，佢系少数族裔，或者佢系一个失踪嘅女人，佢父母系离弃咗佢吓，然之后叫人带咗上佢出去外边，咁你话系咪被贩卖人口咧？咁啊，官方版本又未必讲得好清楚啦。咁即系佢辗转辗转咧，佢一定系呢个社会嘅边缘人， 系 亦都唔系。原本是属于落户的这个所谓徐州啊，咁啊来历有少不明，故事有曲折，然后呢他又是违反国家的政策一路不断生，虽然你说 DNA 就是属于这个姓董的，但他有没有生其他的仔女，人家借他的身体生完之后拿走的细路都不知道的， 是 他自己又不能够言说得很清楚， 他不给你说 佢唔 係 一個 執著嘅，佢冇得。唔係佢冇立案啊！即係嗰個立案係即係一路調查究竟呢個女人佢嘅經歷係點，甚至即係幫佢揾翻個原有嘅家庭出嚟啊嘛。 嗯， 即係佢喺雲南噶嘛。 人哋都唔認，即係而家你話佢就係小花梅。係 佢， 但係小花梅當地嗰啲即係父老鄉親 話唔係， 話佢唔係。 系啊， 话另外一个，因为另外一个个相片对比实在太似啦。 冇错，咁我又问马鼎盛啦，因为佢叫小花梅，其实佢冇姓噶。 啊，唔系，你错， 系。 据考察，少数民族有人姓小嘅。 系系系。 哦，咁样。 即系有此一说， 有此一说， 我唔敢讲。 唔系中国冇得计嘅 ，Eva 姓老嘅又有啦，系即系老年人个老嘅亦都有， 乜 嘢八姓都有，佢有啲佢又冇得嗌。 我就谂起呢个案件咧，系阿次官刘天志成日讲嘅一种方法叫锯战法， 系啊， 就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将呢件事咧作为一个个案处理，咁啊掩盖咗呢个社会严重嘅问题。 唔系呢个就我要补充啦，头先喺上一个 break 咧，我就话每年都。有四萬幾三至四萬嘅，即係十幾年都係咁樣嘅嘅拐賣女子兒童嘅案件。 你呢個咧係資料係邊度嚟 嘅？嚇、啊，即係網上有嘅，佢 網上好似唔係官方嘅喎、 啊。 我同你補充一下， 好啊，官方 最高檢察工作報告回顧啊， 係 全國公檢法持續嚴懲拐賣人口罪， 係 佢深挖歷史積案咧。是2000年到2021年，这21年当中全国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14458人降至1135人， 哦， 即是跟俄军那个损失 差不多， 官方损失跟官方讲跟这个乌克兰讲有少少相似。 不过无论个故事几完整或者是怎样讲翻出来都好，我们自己平常人都会见到有些问题出现。第一呢，其实中国呢是从来呢不觉得关锁一些精神障碍的人呢是侵犯他的人身自由。 你关锁是哪个关锁先？你如果是经过司法检验或者怎样样那些另外一件事，你无论如何他合法，你说法是他定都不紧要，他合法。但是这个不是、你私人就将一个女人拿铁链锁起来。 这个不 行。不是你凭什么先？ 嗱，呢个令我谂起咧，以前睇呢一个粤语长片啊，呢个白燕演嘅《疯妇》啊，即系发疯嘅疯啊吓， 系 《疯妇》其实都系咁嘅， 即系疯癫个疯啊嘛。 啊，锁咗喺个塔度， 哦，塔里的女人，无名氏写嘅呢首呢本小说有啦，唔系一般都系混埋柴房嘅，即系嗰啲就好多啦。黄万了，诶，拎佢去柴房， 困住佢，生唔到仔啊，或者生亲都系女，或者系冇 硬啊，驳嘴啊。搏一搏家婆嘴啊，都可以混柴房啊！ 冇错，所以你今晚要揾我讲啊！ 系啦，冇错。唔系，但系我觉得 我冇接，我未俾人混过柴房。 哦， 你屋企都冇柴房啫，有煤气房。 瞓喺班房就有吓咁。 唔系，我觉得个焦点反而第一就系拐卖嘅问题，第二咧就 系 所谓严打嘅问题，即系究竟中国。即係而家你有咗啦呢個報告，即係官方話明要嚴打啦，係咪真係點樣嚴打到咧？因為即係一般好多拐賣咧，第一你拐賣被拐賣的女子咧，就係一啲好貧窮嘅，甚至可講好講句唔好聽，同以前一樣，就係話低力於我何有哉，即係管唔到嘅。嗰度直情係即係中央政府想管都管唔到嘅，唔知點好偏僻僻遠嘅山方。第二咧。亦都有啲人提出啦，就係話嗰啲咁嘅貧窮嘅村咧，啲男仔咧，啲男人啊娶唔到老婆，唔夠女人，有女人都出咗去啦，或者諸如此類。咁你咁某個程度咧，佢又要咩噶嘛？不孝有三，無孝為大。佢個村啊，如果即係一路咁樣冚冷都係男人，冇人生仔嘅話，佢個村咪即係等於自動滅絕嗰個村。 咁系咪呢个理由就足以可以拐卖咧？ 唔足以，但系问题就系话， 即系佢系产生拐卖嘅社会根源。 而呢个根源咧，即系你政府系可以做到嘢去解决。 咁政府帮佢搵啲女人嚟配啊？ 唔系，你搞得嗰个村啊本身系嘛？ 喂，反正我好似同你讲过，香港经过调查，呢个孤男寡女系各100万嘅。 唉，大陆唔止咯。 唔系香港啊，香港先得740万人啫，但系适婚男女子各有100万系不分嘅，我唔讲未婚。 哦，不分。 咁你话犀唔犀利啊？ 都 点解呢100万同嗰100万唔能够黐埋咧？ 吓、啊？咁啊！ 呢个你哋不如另辟话题讲啦。我仲有一样嘢观察到嘅咧，就 系 嗱呢一个杨某侠咧，佢喺个即系拉咗之后咧，就搏命话佢要翻屋企啦。 系啊， 阿鼎成话咁咧，呢个好自然嘅事，令到我谂起咧，佢都系一个母亲嘅角色。虽然咧，佢个老公比较出名吓，咁呢个。老公其實呢，因為佢以一個正常嘅父親同埋真係好有愛心嘅父親養8个细路，於是得到好多人嘅贊助啊。咁呢嗰陣時喺嗰啲咁嘅報道裏面係冇提過呢個女人㗎喎、哦。即係唔知嗰個媽係邊個㗎。直至到呢一件所謂鎖咗佢嘅事件俾人發現之後封存呢，就知道呢個女人嘅身份。咁、 嗯、 其實佢一定亦都係有撫養佢自己啲細路。咁阿馬恩次，你記唔記得80年代香港咧？社會福利處都為咗呢啲養事件 啊， 拉得好緊要，就話佢覺得個媽有事，於是就將啲細路攞咗去社會福利處要佢負責佢點樣。 係啊，試過有一單好出名噶啦。 係啦、啊，好出名啦、啊，我都記得嗰陣時讀緊大學。 啊，即係某個高官都係即係呢件事件中嘅人物啦。係。 咁嗰陣時就會講真個父個母親自己本身個權利同埋子女得到嘅照顧係邊個決定啊？即係乜嘢係為咗呢啲仔女嘅權益？ 兩雙方面啦、啊，第一就係醫生，首先咧要鑑定個婦女咧，即係個阿媽係唔能夠學阿馬丁星或者失能啊，佢照顧唔到自己啲仔女噶啦。咁然之後就法庭負責根據呢個醫學嘅報告去判呢個 失能，唔係話唔能夠照顧仔女啊，係唔能夠為自己嘅言行負責，咁先叫失能啊！你已經冇咗呢個社會人嘅身份啦， 係啦， 好大鑊 嘅 喎。 即係所以，即係呢個係即係首先係醫學上嘅判定啦。你而家都係噶，你好多案件都係噶，法官，你去睇下錦法官或者係走去如果你用所謂精神病嚟做辯解嘅時候，咪要睇精神病醫生咯。 嗱，有一樣一定要講清楚，即係既然呢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等佢哋講嚴懲， 係 呢個拐賣婦女兒童啊嘛， 係 個嚴懲喺呢個案件上邊咧 係 點樣咧？首先呢、這個院委書記，院长都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哎呦， 撤职。 哦， 啊，咁呢个宣传部长又是党内严重警告， 系 免职， 系 啊，这个院嘅副院长 是 政务降级处分， 系 徐州市妇联副主席 是 接受纪检监察嘅纪律审查。 系 啊，佢呢个妇联主席点解要有呢个罪咧？ 系 听讲系有人打电话报案， 佢唔受理， 话嗰度 系 唔系佢话 唔該你去打呢個報警啊！咁人哋報嗰個就話：喂，你係婦聯喎，個婦女咁樣受迫害，你哋係咪應該 去調查、 有所作為呢？ 係啊， 咁你就估唔到佢個回答係乜嘢？ 係啊， 再見，吸電話 係。 喂，講都得， 好嘢喎！報警嗰個有錄音嘅喎，唔係即係耳口錄面，大家點講啊？ 唔係，即係佢處理咗呢一班官咧， 係 啊， 唔夠咯。 我覺得 唔係，其實處理唔係咁樣處理法嘅， 係唔應該。 你應該話呢個女子喺你哋嘅核下， 係 二十幾年嘅白毛女生活， 係 啊咁屈辱，你哋不聞不問，而且咧有啲人仲幫佢開假身份證，仲違法違規辦理結婚登記， 係 呢啲佢冇講喎， 冇提，即係 冇講喎， 唔當係事，不當是一回事。 只係講你即係咩族籍啊乜嘢一句就帶過，而且咧佢唔係一個單純嘅問題啊嘛。開始我就問文傑話：你去徐州有冇見過即係個人肉市場？ 冇， 係假嘅。 係 見到嘅徐州係一個都發展得相當唔錯，又近水邊啦嚇。 徐州係一個交通大市嚟噶，十字 係 即係水陸交通係佢一個點嚟噶，所以嗰度會成為一個販賣人口嘅一個轉腳點。 是 但是在历史上呢，徐州出现了很多在这个民间故事里面，譬如这个叫什么 三阳徐州嘛。 三山是啊，没错。三山都几三山五岳的，你可以说。 是。 不过呢，即是中国来讲，这些妇女拐卖呢就真是司空见惯了，历朝历代。最有名的是这个卖油郎。独占花 魁， 嗰个花魁女就系喺呢个即系靖康嗰个变乱当中，家破人亡，自己俾人哋拐咗去卖入妓院。 嗯， 啊，即系呢啲古仔咧就好多，但系讲明中国历代咧就有呢种拐卖妇女嚟到牟利啊。 系 呢啲集团咧，按照现时中国嘅法律咧。是可判十年以上監禁至無期，如果情節嚴重的是可以處死刑，這些呢我覺得非常之有道理，應該這樣做，但是對買婦女那個最高刑罰只是三年徒刑， 所以說這個 買那個你不但是買了來做老婆， 你只要虐待他了， 他當然不是肯賣給你做老婆， 對啦， 你要對他進行這個人生禁錮啊等等鎖鐵鏈啊，這些 是 那怎會三年封頂啊？ 他覺得他是他的財物嘛，或者他的財產啊。 是好啊，文傑華，不好意思啦，因為時間差不多啦，如果不是一陣間就聽不到歌啦，咁係，不過聽歌唔緊要，跟住仲有基哥，基哥亦已經預備咗好多好歌俾大家聽嘅。咁啊，聽晚咧，飛哥咧就請嚟馬龍啊，同埋插畫家伍尚豪講手冢治蟲同埋宮崎駿，日本兩個好出名嘅動漫畫家。咁咧就最尾一首歌，麥俄羅斯嘅民歌《媽媽要我出嫁》。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